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蔡胡营桥北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此外，通州区九棵树东路土桥路段东西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01:46，欢迎如约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军。好了，看看发位置的密集区是在哪里哈，看看都有谁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聂鑫在宁角花开半夏了哈，前程呢是在石景山收听，乔德幸福呢是在哈尔滨收听，来出差了，和外地还在支持我们的节目，谢谢哈，告诉哈尔滨的朋友们都来收听北京的这档非常棒的节目汽车音乐会。今天呢是在北京站收听，我要出发吗？浮生若只是梦是在昌平收听，还有蓝色的梦009是在首都国际机场。哎，你们都要出去吗？约好了吗？字母妹妹还是在紫玉华府哈，在家里没出来窝着呢。喵咪呢是在顺义收听，还有娜娜在广安门收听，前程的在五棵松，月月宝宝呢是在苏州桥店的汉庭酒店，好吧。农行呢现在是在丰台收听，图图呢是在通州收听，还有大眼有神抽烟喝酒烫头，还有韩炳正张峰，还有没来刷存在的吗？就不告诉你。舒森 Hero 奥迪那人花，你们好。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9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军。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9点 FM 9.4，腾军与您每个路口见。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4月26号星期四，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看一下春季汽车的养护问题。我今天来关注的是雨刷。随着雨水的逐渐增多呀，雨刷器使用率越来越高，承受的压力自然也会变大了，对不对？所以换气的时候检查雨刷的质量以及刮水效果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发现橡胶老化现象以及刮擦不干净的情况，就需要及时的更换雨刷器了，可以将雨刮开关置于各种速度位置处，注意一下雨刮在工作的时候是否有震动和异响，检查不同速度之下雨刮是否保持一定的速度，观察刮水的状态以及刮水枝干是否存在摆动不均匀或者是刮漏的现象，漏刮的现象。好了，如果有这些情况发生呢，那雨刷器真的要换一下了。像我这种懒人，在开动雨刷的时候都发出了滋滋滋，嘎嘎嘎，嘎嘎嘎， 嘎嘎嘎这样的声音，我还是凑着用吧。实在不行，找一个桥底下没雨的地儿，手动拿手拿上纸巾去擦擦就行了。哎，这实在是有点太懒了哈，咱们不提倡这样。好，我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第17周的。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Britney Spears Oh La La。 第19名 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第18名 蔡淳佳依恋。 依恋是一叠昨天你给的抱歉，多想没听。 第17名 南拳妈妈香草八铺。 第16名 J Mark Only Lov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ou don't have to look like a movie star. Oh, I think you could just the way you are. 带着自己的萌娃一起实现儿时的梦想，为电影《蓝精灵二》开嗓现场的主题歌《欧拉拉》，上周第35名，本周上升了15位，来到第20位次。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是一首快歌啊，准备好了吗？上周第27名，本周第19位。 那天醒来，忽然盛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像你姿态，接受无奈，承认失败，她才是你的爱。寂寞伴随 帅帅大步的走开，萧亚轩一个人精彩。 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 萧亚轩共同带来的一个人的精彩。 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叫个人活得精彩。 哈哈，会唱的话就跟着他一起唱吧。一个人的精彩，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9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豪华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10%。现购车更享3年优享保养套餐，让创造畅所欲行。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看看还有谁跟我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的呢？根根，谢谢恋自然，他说我在望京，哎，我不在望京了哈，已经。还有特洛伊 Jessie 说句心里话，还有新朋友韩寒来了吗？昨天刚刚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的，还有王小闹，还有郑爷们，郑爷们，我不愿意那样去说嘛。还有唐豪，刚刚就是加入到我们家族二群当中的新朋友，今天有来听吗？ 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你敞开怀抱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也欢迎你把你的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一群二群现在随你挑哈。我们二群当中看看都有谁来发位置了，成现在是在朝阳收听，马尾辫呢是在丰台收听，还有尼古拉斯凯奇，尼古拉斯凯奇别哭哈，今天点你了，尼古拉斯凯奇在吗？小峰来签到了，不许刷屏。你猜在大兴收听，还有杜萌萌是在丰台收听，谢谢特洛伊发来的红包。皮豆呢是在清河中学收听，上中学了哈。还有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专属，好了，每天都点到你哈。还有齐天大圣、打不死的小强，浩好坏男人是吧？还有你猜，同辈韩真，有韩真，还有韩寒，经常把你们搞混的。好了，继续在我们的一群、二群当中来发位置，发红包吧。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依恋坐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岁月光蔓延，依恋跟在你身边，看你的笑脸， 一首温暖的情歌，不再是那种自怨自艾的小女生在发牢骚了。蔡淳佳重新翻唱的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法文歌《依恋》，上周第36名，本周上升18位，来到第18位次。其实感觉蔡淳佳在音乐当中给我们留下了优质女生的深刻印象哈，她清新典雅，脱俗，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就唱出了感动你我的那一首情歌，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好了，继续攀升第1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香草拔布就是香草冰淇淋哈，刚刚我们听到就是这个卖香草拔布的这个叫卖的这个声音，喇叭的声音，一听到小朋友就坐不住了，是不是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的美好时光。香草拔布第17名，南拳妈妈。好像听到了南拳妈妈的师傅周董周杰伦的声音哈，好像也很少能够这么完整的听到这首歌曲，尤其后面结尾部分的这个音效的处理哈，就是校园的一种情节，在打篮球嘛，然后要来吃分享冰激凌哈，然后互相就是大家还是斗来斗去的那种感觉。香草拔布用女声形成歌曲的青春号角，仿佛这个喇叭声一响呢，就是夏天校园当中的背景音乐了。每个人奔跑着、羞怯着、嬉闹着，美好的童年时光已经完全展现在眼前了。上周第24名，本周晋升到第17位，也不算是一首新歌了。老歌《南拳妈妈的香草拔布》，好了，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Libellas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第14名，10号小童宝花草间。第13名，微胖女神跳不起。第12名 ，TFBOYS 小精灵。 想着你，想到好想这样住进。 第11名，杜德伟 ，The One You Lov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首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歌曲是完美音调三的电影插曲哈，上周第30名，本周上升15，来到第15位次。这首特别适合夏日聆听的歌曲，适合在你的车厢当中不断循环哈，跟着节奏舞动起来。北京时间9:38:55，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冰。耳边这首歌曲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位，这个时间段比较短，所以闲话少说，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腾宝， 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啊。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蜻蜓、蝴蝶， 还有呢？ 蚊子。 喜好小藤宝的花草间，上周第23名，本周还在上升，第14位。一首很温馨、很温暖的歌曲。 走小路，迈小步，背些小事物，在家以外的地方住就叫做旅途，没去到过的地方都成为别处，车厢的外部透过窗户，风景如发皮肤，惬意的舒服，微风轻拂，看清楚生活的能见度，千篇一律的速度让人变得麻木，内心的纹路细腻模糊，青石板路，清河间的时光冲进尘土，收获一晚的孤独，享受自我删除自如，花草之间的小路通往何处，树荫下的脚步把你留住，用最简单的方式相处，是你最钟情的态度，清楚生活的能见度，千篇一律的速度让人变得麻木，内心的纹路细腻模糊，一滴一滴的穿透青石板路，顷刻间的时光冲进尘土，收获一晚的孤独，享受自我删除的自如，花草之间的小路通往何处，树荫下的脚步相处，是你最钟情的态度。 花草间已经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停留数周的时间了，本周还在保持上升的态势。一首喜好和小童宝坐在录音棚当中录这首歌的时候，一边录一边互动。小童宝偶尔呢点点徐浩的鼻子，徐浩也摸摸他的头，十分的温馨有爱哦。好啦，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跟我一起跳舞，准备好了吗 ？Come on， 好，开始。左脚右脚，左脚左脚，右脚右脚，微胖女神跳不起。 首先活动关节，然后拉伸练习，再跑步跑好几圈，就转转转转转不上气。是一个谜。 为什么听完这首歌曲，脑海当中一直就浮现这样的声音，不轻盈，步履不轻盈，这就是魔性啊，一首音乐的魔性哈。肥胖女神跳不齐，两位呢不光是创意才女，而且也很拼哈。虽然我们有点胖，但我们是微胖女神，努力把舞跳到最好，不输给萧亚轩，不输给蔡依林啊，这是我说的哈。上周第十四名，本周小生一位，第十三位，肥胖女神跳不齐。1 2 3 4 1 2 3 4 1 2 3 4，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当雨化作小星星，太阳里放光明，闪不闪烁都是你今天给我的消息。思念化作绵羊群，钻进羊肠小径，告诉我不安的心全部都可以暂停。我想你，想着你，想到好想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到后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这不热闹都是你清早给我的黎明，里面有个人来听，犹豫都不犹豫，告诉你温柔的你，不怕谁打翻心情。我想你，想着你，想得好想这样住进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得好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 TFBOYS 小精灵上周第十六名，本周上升到第十二位。吴青峰写的词哈，一向精致唯美，TFBOYS 演绎更加精准到位。TFBOYS 小精灵，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当你在上班的路上，好好的抒情一把吧，好好的放松一下，看着窗外美丽的风景，开始浮想联翩吧。一首很美的萨克斯曲，当然还有杜德伟的精彩演绎，送着你的耳畔。第十一位，杜德伟翻唱的 The One You Love。 I know you need a friend, someone who can talk.Isn't he the one who made you lose? over. There's no easy way to see this through. All the broken dreams, all the disappointments. Oh, girl, what you gonna do? 歌曲的韵味十足，这种魅力无法抵挡。杜德伟重新翻唱的 The One You Love， 感觉比原曲更加充满柔情。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一位的歌曲。好了，这里是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再回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4月18号，北京音乐广播组织知名词曲作家来到了通州区三庙一塔、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展厅等地采风，并开展创作座谈，激发词曲作家对于歌唱北京歌曲创作的激情和灵感，并鼓励全国词曲作家及音乐爱好者踊跃投稿，为新时代的北京创作出经典歌曲。通州运河文化景区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与周围现代建筑交相呼应，一种穿越感在词曲作家们心中油然而生。中国音乐学院作曲教研系主任阮坤深深有感触。 运河是重要的一条古代丝绸之路，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今天到实地来很有感触，就是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很多信息，不一样的一些味道，这种水的味道、树的味道。 在北京居住了18年的知名音乐人李凯筹表示， 从家乡南到北京，在通州住了18年，所以今天这个活动对我来说的意义非常重大。从小我来说，我能感受到我的家附近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再往大一点的看，北京代表着中国，回家我要好好的思索，再重新走一趟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到时候能够以一个很好的作品来呈现给大家。 知名作曲家朱连杰说， 从我的角度，我想挖掘古老的北京，古老的北京用现代的风貌、现代的视觉来观看，时代的印记我们要看到。 本次采风结束后，词曲家们将围绕感受运河文化传承、体验新北京发展建设主题，深入挖掘通州大运河文化的思想内涵，创作出反映北京巨变、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接地气儿的作品，让更多的人通过歌曲认识北京、了解北京、热爱北京，一起唱响中国梦的新篇章。通过一首经典的北京土著，让我们再次感受这座充满了人情味的城市——北京。 谁的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当四合院的沙房飘着茉莉花香， 甜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喝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当老城这儿的夕阳回荡波浪鼓儿响，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有我一个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神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一块钱一碗儿，风声声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儿，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焦圈儿，青花瓷罐跟着麦芽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儿吃着冰糖葫芦串儿，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儿，钢笔喷身喷笔万身万笔叠身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笨呐、啊、北京的土著pay attention。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参与有机会获得大奖。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在中间长达十分钟的广告之后，谢谢你还在这里耐心守候，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腾冰，你是谁？好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来刷一下存在。此时此刻还有谁在坚持收听的，要特别特别的感谢。看到我满脸真诚的谢意了吗？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你好，还有小杰哥，还有 Vicky 刚刚来报道的，还有刚刚加入到我们这个新的大家庭当中的四位新朋友。好了，还有新朋友如果想加入到我们温暖的大家庭当中，现在欢迎你把你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想想看啊，五一的小长假就快到了，哎呀，一想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好，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下五一小长假适合去踏青赏花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适合春季赏花的好去处，今天来推荐的是戒台寺的丁香文化节。那戒台寺从1997年开始举办第一届丁香旅游文化节开始，2018年的4月中旬呢，又再次拉开了第22届丁香旅游文化节的帷幕。那这一次的丁香旅游文化节的活动呢，主要有品茶啦，还有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比如说吉祥活跃呀等等，还有西塘的这个汉服文化表演，文德沟社区学院的艺术团的文艺表演呐，还有星云大转盘等等等等。据说呢，这个戒台寺丁香文化节呢，将打造为期一个月的踏青赏花系列活动。五一小长假走起吧，还犹豫什么呢？我知道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花儿的这个节哈，好像凤凰岭那边呢还有杏花节，然后苹果那边还有桃花节，然后昌平还有草莓节，然后戒台寺呢还有丁香节，然后还有前两天跟你说的油菜花哈，哎，总之呢，这个北京到处都是美丽的花啊，现在繁花似锦，正是这个春天呢非常美丽的时节，大家抓住五一小长假赶快计划吧，建议一日五游哈，好好的北京走一走，看一看，看看我们北京有多美。变了南北西，哎，进入正题，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马玉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哎，真的会让人听到会流泪的一首作品，浓郁的中国式的情歌，让人感受到的是那种爱的凄凉。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恋爱的人们静静地聆听马玉的这份恋人絮语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很霸气的感觉哈，来自丁丁的跳跳糖。丁丁外貌其实挺清丽的，但是声音如此的高亢而有爆发力，让人感觉到外貌和这个音声音好像有点差距哈。但是他的歌声呢很有感染力，让你感受到那种与众不同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还有小女子的那种很霸气哈。我怕我让自己听着 DJ 放最嗨的音乐，我就要一个人跳到天亮，这样的感觉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转换情绪了，来听听李荣浩的自拍。这首自拍呢源自于李荣浩的同名专辑当中，名字就叫做李荣浩。歌曲的编曲呢充满了异域的风情，只用悦耳和和声的咬字来调和流行的感觉。仔细品味一下他的歌词，自拍。 天空除了感动还有微风，我的爱人走了很久，天气不热听着歌，几个背包一台旧车，我的世界应该不多。室外自拍的拍，拍到发呆。下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看了几遍人生的指南，我还是选择没自拍。目前最有趣的等待是未来。有几片云的晴空，除了感动还有微风，我的爱人走了很久。天气不热听着歌，几个背包一台旧车，我的世界音量不多。自拍的拍，拍到室外，自拍的拍，拍到发呆。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看了几遍人生指南，我还是选择没姿态。目前最有趣的等待是未等待。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 你就可以在做着手边的事情，不用被音乐打扰，耳边萦绕着这首李荣浩的自拍，然后突然转过神来，哎，一首歌

前晚在北京保利剧院的舞台上，陈小琪经典作品《北京》演唱会精彩上演，以经典的《涛声依旧》音乐声拉开帷幕，陈少华、吴迪清、金志文、陈思思、张咪等多位歌手共带来《九九女儿红》《烟花三月》《大浪淘沙》等20多首陈小琪经典作品。在压轴阶段，杨钰莹更献唱了经典歌曲《我不想说》。最后，这场音乐会在陈小琪与全体歌手共同演唱的《涛声依旧》中圆满落幕。北京舞蹈学院近日授予爱尔兰踢踏舞大师麦克弗莱利荣誉教授称号，希望他能为促进两国的艺术交流和舞蹈教育事业多尽一份力。弗莱利的人生经历犹如一部大戏，广为人知。他把一个最初只有7分钟的电视舞蹈节目变成了踏响全球的舞蹈巨制《大河之舞》和《王者之舞》。本月27号到5月1号，弗莱利的巅峰之作《王者之舞》将亮相北展剧场。作为国家大剧院第6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演出之一，指挥家张毅执棒浙江交响乐团日前登台大剧院，上演了澳大利亚籍华裔作曲家于京军的作品专场音乐会。原创交响乐社戏当中，单簧管、双簧管、小号等西洋乐器模拟演奏出了唢呐、小锣等中国乐器的声音，十分别致。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Take me to heaven, turn it